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话新闻。 去咗北京，叩头跪低接旨系咪？但系今日喺八萬大道呢度，有大家企喺度又好，坐喺度又好，但系个腰骨。 政治就是每个人的事，就算你不想要参与政治，政治还是会找到你。 我们和朋友都自己愿意的出来，参加这个buff。 最坏的结果，其实我没有想过。 我看得到，这个其实比2012年的反对国民教育的大专八科，那个时候是9月11号，那个要更加多。还有就是那个是一天，这个是一个礼拜。 自主港人路，自主港人路，抗敌反西船，抗敌反西船，抗明不认命，抗明不认命。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被视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专学生罢课，发生在昨天的香港中文大学的现场的音频和昨天的采访记录。那么昨天主办单位香港学联称，有25间大专院校，一共是1.3万人参与集会，超越2012年的反国教科8000人的集会规模。我们在现场看到呢，莘莘学子可以说是穿着白衣，而且是带着象征着希望和光明的这些黄丝带哈，暂且的离开了课堂，投入社会运动。刚才我们听到的几句广东话的口号，表达的意思是拒绝任命，拒绝冷眼旁观，反对筛选，表示要拉倒不符合民主公义的政改方案。那么针对学生这样一个强烈的诉求，香港政府就响应说，尊重同学对民主理想的追求和执着，以及对香港未来的期望和承担，政府深信香港政治能够向前迈出重要一步，必定比原地踏步为好。不过呢，昨天仅仅是拉开了罢课的帷幕，而且罢课将持续一个星期。昨天学联秘书长周永康啊，他也叫做周永康，他在罢课集会之后就说，未来的一个礼拜还将约见职工盟和教协，讨论罢工和罢市的可能。他也很实在说，我们知道现实，知道罢工和罢市很难，但是希望至少可以引起社会的讨论。学联还有一位副秘书长陈敖辉，他就说，1.3万人参加集会是历史性的数字，证明大学生觉醒，相信这些人将是推动香港民主发展的重要力量。那么除了我们现场看到的以中大学生为主的香港各大专业院校的同学之外，还有几百名的中学生，有的甚至是下完课专程前往中文大学，是加入这样一个大本营。那么昨天在集会的主要场所百万大道上，我们是看到很多的学生，并且有几百名的老师代表，应该是几十名的老师代表了几百名的老师，他们有一个签名，然后几十位老师是轮流上台发言，大概每人就1分钟时间，有非常慷慨激昂的陈词。那么在昨天的这样一个现场集会之后呢，他们又将这个集会的阵地从百万大道转移到了中文大学新亚书院前面这个圆形广场，因为到了傍晚的时候，有一些中学生和甚至市民就加入，中大的老师像周宝松老师，他们就在现场举行了几个简短的讲座。那整个的这个安排应该是到傍晚7点的电影放映会《公民不服从》之后，活动人群才是算是慢慢的散去。昨天盛伟应该是有去到现场，能不能描述就是昨天你现场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 我去中大的百万大道看到这个现场的感受是，老师的发言都比较激烈。我虽然听不懂粤语，但是感觉到那个气氛让我浑身的鸡皮疙瘩都会起来，因为觉得真的被感染到了。他们的确是很激昂的在那儿演讲，但是底下的学生呢反倒我觉得非常的理性，以至于说 可能会比较安静的状态吧。我看到很多学生在打伞，有的学生在仔细来听，偶尔来鼓掌，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 嗯， 但是现场的气氛，你说学生有多热烈，我觉得倒没有，是相对来说是较安静和理性的状态。 嗯嗯，就是没有出现失控的这样一个状况，可能你的预期是会失控。哎，你昨天应该是现场有访问一些参加集会的同学哈， 嗯， 他们都怎么表达，就是为什么会走出来坐在百万大道参加这样一个集会，有说原因吗？ 他们有表达自己的原因和看法。 嗯， 觉得大多数人呢是对于这个普选的框架的不是特别认同，还有一些呢对于社会的一些现象以及关心到或者关系到他们未来的一些发展，他们提到一些比如说像这个教育的商品化呀，或是地产霸权呐，还有反对私有化呀，反对劳工剥削啊，还有全民退休保障8小时工作制，他提到很多类似于这样的点。但我也在思考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跟他们目前的现状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可能跟他的未来的确有关系，但是我在想学生罢课到底意义何在，是仅仅的表达一个态度吗？ 佩芬可以回答吗？学生的罢课到底意义何在？我可能简单的再把背景补充一下哈，就是这次学联发起这次全港的大罢课呢，他们有4大诉求，就包括争取公民提名，废除功能组别，梁振英和政改三人组要引咎下台，还包括人大需要向港人道歉，因为给出了一个很多港人并不收获并不满意的这么一个政改方案。当然后两点哈，有人觉得这是完全没有顾现在的这个政治现实，是属于天方夜谭。哎，但是也有人觉得那天方夜谭也好，他是提出这样一个诉求，我提出来，我发起这样一个全港人都很关注的这样一个运动之后，那你们势必会卷进我的这个讨论当中嘛，你一讨论说不定我的这么高的一个诉求达不到，那如果退而求其次的话，可能他就有可能有一些改变的力量会出现。佩芬怎么觉得这个罢课的目的和影响， 可是我觉得刚刚讲到就是一个态度， 嗯， 特别是其实我觉得对学生运动讲的，我自己好像老人，我觉得其实我都会比较你说不管他的具体后面结果是怎么样，我会觉得学生可以站出来，基本上我会觉得是肯定正面去看的。 嗯， 因为其实你看现在这一代，我们讨论很多年轻人，很多其实非常的茫然，非常的失落， 嗯， 然后大家都用草莓族来形容这一代的年轻人。 嗯， 如果这些年轻人知道自己为了什么事情，而且愿意站出来表达自己的态度，基本上我会觉得是比较 值得肯定的。 对，至少很多时候，刚刚樊树也讲到，其实学生的代表也知道，很多时候政治现实。 嗯， 可我觉得学生运动之所以它特别，就是它的纯粹。 嗯， 就是其实学生就是热血， 对， 理想。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于学生运动的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也在社会化，也在知道理想，就像我们之前几个月前讨论的台湾太阳花一样。 嗯， 你说陈伟霆、林非凡这些人，其实他们在过程里面，他们其实也慢慢的知道原来没有这么简单。我觉得这对于学生来说，它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嗯， 其实未必，最终可能结果未必一定是达标的。 嗯， 但是这个过程我觉得对于年轻人其实未必不好。 嗯，诶，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部分人的这个选择可能也得尊重。嗯，就比如说盛伟昨天采访到的其他的一些同学，比如说我没有参加集会，但是我在校园里面我想过更加正常或者像平常一样的普通的学习和生活，也得尊重这部分同学的选择。所以我们看到这次校方就是以中文大学为代表的学校，他们也是表达自己的态度，是尽量的客观公正。像沈祖尧就说，是现任的中大校长，他说罢课的学生呢将在中大进行集会，我们也要配合他们，校方呢会在安全和人流方面做出安排，也会比如说校巴和这个课堂的时间会照常运作，希望不要影响他们的正常的学习。哎，倒是我看到昨天的参与罢课的同学当中，有一部分学生呢出现有一点点让我感到意外，就是你比如说像什么社会学系，像什么政政系，那你可以说你的这些学科本身就是相对来说比较接地气，就是跟现在的社会发展现实你是直接可以相勾连的。但是你像什么医科建筑或者物理，可能我想象当中哈是离社会就是这些社会议题相对来说比较远。哎，但是发现呢昨天有医科生，就是几十个代表，他们我看是香港电台就是专门给他们照了一张相，就做一个插的一个手势，站在中文大学这 个校徽下面，非常醒目。所以说有人觉得你看这次参加的人员的构成方面足以说明现在政改问题，或者说现在香港的这个政治发展已经到了十字路口，就是你不管是学什么的，甚至说你不管是大学生，我包括中学生，甚至也有些中学生的家长从前也不是非常热衷于政治，他们都会去想一想到底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孩子他们要走在最前线。那今天我们看到香港的媒体也是有一个很分化的一个局面哈，我看到是《明报》和《星岛日报》是把学生罢课处理为报纸的头条，可是《星岛日报》没有这么做，他们是把昨天习近平接待了执事委香港的富豪这样一个访京团作为他们的头条来处理。如果没有这个罢课的话，我相信大部分的这些报纸都会把习近平这次接见放在头条。可是罢课他们之前也没有故意选择这一天，习近平接见这一天只是巧合。哎，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就是社会上哈，大家到底对什么样的一个行动或者能够牵起什么声势的这样一个新闻会看得更加的重。那当然昨天习近平他接近这些富豪的过程当中一个多小时他全程没有提政改，然后有人就分析说哎，他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说话的重点。当然他表达了对于特首的一个选择的中央的要求，可是呢有一些评论就说其实习近平他的言外之意就说香港人你们要看得更加长远一些，不是仅仅看待眼前的这个政改。可是呢你又反过头来想，为什么现在罢课可以在香港掀起这么大一个讨论，也许正正就是反映现在所谓的一个香港社会撕裂的一个情况。大家我现在的情况都没有办法解决，可能我更加迫切的就是说我目前我最近的诉求你能不能满足我，有没有满足我的一些些的希望。好，当然我们说了今天这个有一些的同学，就刚才我们开篇的时候这些同学应该是昨天参与罢课的他们一些比较代表性的言论，还有另外一些同学，我们也希望有一个平台让他们是表达他们的想法。三立化新闻我们等会回来为您采访到一位香港的学生领袖，他叫谢小红，他就是对这个罢课持一种反对的态度，我们来听一下他的理由是什么。三立化新闻稍后继续。好，欢迎回到三立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佩芬。 被视为香港史上最大规模的大专学生罢课昨天在香港中文大学展开，那么主办单位学联说呢，有25间大专院校一共 1.3 万人参与集会，规模是已经超过了2012年的反国教科的行动。昨天学联的领袖也是学联的秘书长周永康，他就在中大的图书馆前面的烽火台宣读罢课宣言。他说年轻人在此疾呼港人必须否决不符合民主公义的伪民主方案，并且力争公义政治，否决绝非原地踏步，而是不要待一世的有毒方案。他称不会只有一波抗争行动，要做到港府中央聆听学生的声音才会停手。他还问到呢，为什么北京的170个清点的人大代表可以代为决定香港人的命运，得票只有689的违建特首梁振英吗？为什么不是我们700万人香港人公决我们的前程？那当然这是学联的领袖他们的一方的观点。在另外一方，香港学生发展委员会主席谢小红，他就在9月21号，也就是在罢课的前夕举行过一个记者会，他就提出一个问题，罢课到底是为什么。他就呼吁广大的学子呢，在罢课行动前夕的最后一刻要想清楚罢课的全部前因后果，再去审慎决定是不是应该参加。他说青年人特质就是你越叫我不要做我就越要做，偏要做， 他用劝喻的方式叫学生们不要参加罢课，他说呢是无用的，所以呢我就提出我的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提出了十问罢课为什么。好，那今天上午在11点多钟的时候，我对谢小红有一个电话访问，我来听一下他到底是怎么样想思考这个问题的。那经过昨天所谓规模最大的罢课之后，他的想法有没有一些改变？小红，我首先想问，就是昨天中大发起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课行动，那对于本身是中大学生的你来说，学习和生活有带来一些影响吗？ 首先我想说的是，其实到底我们想要一个怎么样的校园呢？到底学校是一个让我们明辨是非、追求真理的地方，是一个安静的可以让我们学生有空间可以思考未来还有聆听自己心声的地方，还是一个说要发起一个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抗争行为的一个地方？这个我想就是大家可以想一下，到底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校园。 嗯哼，那就你自身而言，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校园？ 我当然是希望可以有多一点的空间让学生自己去思考，思考自己的未来为什么要读书，读书将来希望是可以做什么，我们可以怎么样去让这个社会变得更好，我们希望这个空间可以大一点。对， 所以对于昨天的罢课行动你是持反对态度的？ 是这样说，我尊重他们表达意见的一个方式，我尊重他们，但是呢我不认同以罢课这种手法去做一些抗争，他们说的抗争的一个行为，我是不赞同这个手段的。 嗯，为什么呢？ 首先他们提出这个罢课的目的到底是否现实呢？我知道他们学联提出了四大诉求，其中一点是包括希望人大常委向香港人道歉，然后要撤回在本港政改的一些决定，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让那个特首那个政改三人组要辞职。那么我想他们的口号喊得再响亮再漂亮再动听的话，这个总有一天我们还是要回归这个现实的嘛，所以我觉得他这个目标首先是难以实现。那么如果是真的以这个为目标的话，那么他罢课一年五年十年其实都不会成功的。 嗯哼，有没有可能就是说我先提出来一个看上去是不切实际的诉求，才能够在社会上引发一些讨论，让大家参与到这个行动当中的关注当中去，我已经是成功的一步了？ 可以这么说。其实他除了罢课这个行动之外，其实还有另外可以做的，例如说他可以在学校里面，在不同的学校或者是在其他的地方做一些比较公开公正的一些论坛，让所有不同的学生都来谈一谈自己的想法。现在好像没有，我们看到例如说之前呢一些城市论坛学生代表就是那么一个但是他总不能代表所有的学生对吧？对，然后还有，如果你真的对这个框架出来了有不满意，或者是有其他的想法，可不可以就是发起每人一信给政府，我们哪里不满意，我们哪里不同意，我们想怎么怎么怎么，其实这些都可以考虑的。对啊。 你身边的同学朋友在中大的参加或者不在中大的其他的院校的参加昨天的这个罢课行动的人数多吗？ 如果是我自己身边的朋友不算多，但是我也有认识一些他们理念上是比较赞同的，但是最终他们有没有出来呢，那我就不大清楚了。 你们会聊起过说要不要去参加这次罢课吗？就是大家走出去和没有走出去的原因是什么？ 走出去当然是他认同说用这个理念，所以他就去做这个事情。另外就是如果没有走出来的话，可能他觉得用这个手段达不到任何的效果，所以他还是选择回到学校里面去上课。 你所在的中文系老师有没有对于这个罢课行动发表过任何看法，或者说对于罢课的一些措施，就是有可能会造成课程进度的延后之类的，有没有想过怎么样补救，有跟大家说明吗？ 我自己上课的老师没有谈这个。没有谈这个，对，是我自己上课的老师，其他的我就不大清楚，也不方便去说什么话。对， 那我相信也有一部分同学不是非常认同就是学联的他们这些做法和理念哈，但是另一边厢的同学会不会想，就是我也组织一些其他的声势比较浩大的行动或者是运动，以挽回这些注意力？ 我想其实现在这个情况是如果他不认同不赞同，他就会乖乖的去上课，他就会把这个想法就埋藏在心里，因为他知道可能他身边有一些朋友他赞同去罢课，他也不想让自己把跟朋友放到另外一个对立面去，所以很多同学他即使他不认同或者是他没有什么想法，他也不会公开的说出来。对，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我估计应该也不会有特别的另外一些反罢课的一些行动。 在学校里面大家讨论政治的气氛浓厚吗？你觉得？ 我觉得还是挺多，毕竟现在是一个香港走到一个普选的十字路口嘛。作为一名学生，他们关心社会其实是好事，在学校里面讨论也挺多。但是讨论的怎么样，是否客观或者是否全面，那就每个人都不一样。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采访录音是来自香港学生发展委员会主席谢晓红同学，那他现在是香港中文大学中文系的研究生。根据他的描述，身边还是有一帮同学不是很认同，但是我觉得奇怪的和遗憾的就是，认同的人他可能不敢大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也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的规划，说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不认同的人给他凝聚起来，甚至有一种唱对台戏的这么一个效应，但是没有。就好像当年不是当年，今年的太阳花学运三月份的时候，陈文茜女士也是讲过在台湾的一个现象，当所有人或者说绝大部分人对于这些学生站出来拍手叫好的时候，如果一旦是有人提出反对的声音，他可能就会被一些说好的声音给他淹没，甚至是对他们有些人身攻击，这个是社会非常可悲的一个地方。我不知道香港会不会也出现同样的一个局面。 其实我刚刚讲到说我肯定学生，但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我觉得虽然叫做学生运动，但是其实付出的很多时候它都是社会成本。或许你把它定义在学生，就像你说刚刚的谢晓红直接讲到，其实你说就算我们只是在一个广场上面大家坐在那，其实会影响到其他的学生，或者是你再想细一点，可能也许在散场的时候大家可能轰去港铁，那我可能在港铁上我很紧，是不是影响到我的生活？然后媒体是不是要投入资源去写这些东西，它是相关的集体社会成本。 对， 所以当这些运动一个成功与否，就是大家这个社会愿意付出多少的成本。可是就看这一次的就是香港罢课这东西，我有几个看法。我始终觉得学生运动必须要天时地利人和，真的都要配合。你说台湾几次的包括你说最近的太阳花跟很多年1990年的野百合，其实你看他们选择的时间都有学问的，选择到他可能选的是可能期中考的这个时间点，他学生可能刚刚考完试，他不是太多时间必须被绑在课堂上，所以即使我去做这样的一个罢课，但是对于我要付出的这个课堂的这些学业上面付出的代价，它 相对 来说比较小的，所以这是有去思考过的。另外你说在地点的选择上，野百合选的是就现在的自由广场，就是中正纪念堂，那太阳花直接就抢了立法院。它是第一，我觉得重点是你抢到了所有的媒体的聚集的焦点， 对， 还有它其实是一个跟所有人都发生关系的地点，是一个聚焦的地点。可是你说在一个校园里面，刚谢小姐也提到，就是校园里面它是不是应该是让学生本来亲近学习去训练我思考的地方，很多学生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选择校园，我本身觉得它可能在这点上面，也有一点点 欠妥， 不是这么欠妥，对，有点欠妥的。 但是我不这么觉得哈。你看他第一站选择的是中文大学， 是 中文大学，你说如果跟港大比起来，他的这个所谓的民主传统可能稍微的要弱一些。但是他有一个地理的优势，因为他毕竟校园这个面积他比港大要大。就是你说百万大道，我立马想，如果是所有的学校，我应该都去过一遍。就是你没有一个这么大的空间可以容得下一万多个人，就是站满，而且他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拍照的位置，就是你这些也是非常有利于宣传的。而且他中大尽管是跟港大比起来，他的所谓这个民主传统可能没有那么深厚，但是这从来不代表中大的这帮人他不是有所谓的这种批判甚至是激进的思想意识的。你就看我昨天这专门拜托盛伟去现场拿他们编的这个场刊，做得非常专业。我觉得你现在翻开任何一份香港的报纸，没有一份报纸有谈的他们这么深刻。就是他跟你列举很多很多国外的一些例子，跟你谈历史谈理论，他们这种分析水平，你是我看完之后我觉得瞠目结舌。你看完香港的这些所谓的主流媒体，没有一家有做的这么深度和详实的，这是让人非常佩服的地方。这是中大学生报昨天做的罢课特刊。而且中大还有一个地理方面的优势在于，你想它靠近深圳，靠近罗湖，如果是有游客哈，或者是一些内地，对内地想要参与这个罢课的，有凑热闹想来看热闹的，他也方便。而且中大我感觉这可能也没什么根据哈，就是很多很多的内地学生，你说昨天他们在上面演讲的时候，甚至说发动大学生，然后发动中学生，还要发动这个什么罢工，在罢市，还要发动内地同胞。我觉得中大你说从这一点方面他应该也是比较方便的。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罢课特刊哈，我是这样认为，他这个看起来是很专业，但是我有些观点是不是特别认同。比如说他提到这个历史的借鉴里面说，2012年魁北克的学生因为政府宣布大专学费5年加价75%，就发起了一个无限期的罢课。那这样的一个例子，还有之前提到的一些，比如1919年那个北京的因为向日本出卖山东权益而持续罢课，这些例子里面其实都提到了一些具体的一些内容。那么而且呢，也是跟要么就是一国这个国家主权的问题跟国家的权益有关，要么就是跟他本身学校的这个学费有关系。但这次罢课我觉得他是在一国两制的体制下的，那其实也不存在一种国家主权的一种分割。那第二呢，他也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次的这个效益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明显。同时在现场我感觉到，其实学生我问他，我说你的你来罢课是什么样一个想法，什么样一个态度，其实他说我只是想来说说我自己的想法，表达自己态度。我说那你什么态度呢？他说就不支持。我说那具体什么呢？他有些人是比较盲目的状态，但有一些领袖就是所谓的学生领袖啊，他们是有自己的态度的。 我觉得盛伟提出的问题也是很多人的一个疑问。一个是说，你看你就是说他的诉求和他的目标不明确嘛， 是 你说没有一个非常直接的，你到底是让涨工资呢，还是让干嘛？他没有提出， 啊， 他就刚才讲的四大诉求，我觉得后面两点基本上是不太可能实现。但是我就觉得这种学生运动哈，它有几种效应，一种就是短期的，一种是长期的。就长期的这个，你可能没有立竿见影的一个效果，但是你想，他站在舞台上每天在那儿演讲的这帮人，他可能就是所谓的一些民主的种子。你别看他现在只是大二大三，你可能再过个10年20年，他 精英了， 他或许他就是香港社会他非常重要的一个政治人物，有可能他就是政治领袖，他也不见得。就这帮人所谓的一种薪火相传的传统，就在这一刻我觉得他是埋下一个火种。二一个，你看他现在声势如果弄得这么浩大，就是你我们一般说你社会的影响很大程度也是来自于这个家庭到底它影响有多么大。你说你在看新闻的时候，你不可否认的一定会讨论讨论吧，那讨论一来二去的，可能家庭的这个火种也会慢慢的给它培育起来。因为你既然要参与讨论，你前提是一定会激发你的思考。我觉得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它就是一个启蒙。就是你不管说它现在能不能达到这种看起来是天方夜谭的目标，但是它对于社会它凝聚一种我甚至觉得不能用共识来形容。现在香港社会它已经是一个很分裂的一个状态，但是让大家更加多的心思或者花更多的时间去仔细的和深入的思考，我觉得这帮年轻人们他们是 对这个社会甚至起了一定的先驱的作用。你看成年人他可能包袱非常多，我如果有一份安安稳稳的工作，可能我老板你说我去参加这种社会运动，我会不会被炒鱿鱼啊，我请假太多了会怎么样。但学生他没有包袱，他非常单纯，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利益勾连，就这个时候我觉得相对来说成年人反而要惭愧一下。你看人家想的不多他就走出去了，你要是不走出去你永远不可能改变，就跟苏格兰公投似的。但是你走出去我不知道结果怎么样，但至少我问心无愧，或者说现在很多已经在现场参加集会的人他们说我对我的下一代会有所交代，至少我抗争过。 但我比较好奇的是，你像港大是他出这个政经界的精英的一个学校比较多一些，那他这次表现的比较理性，他我之前去港大看到也是有少量关于普选的一些民主的一些标语啊或横幅，但是呢校园的气氛是非常安静的，我还特意去看了一下。那么他们呢，其中的一个理学院的一个郭学生就表示说，他说集会的意义并不是很大，所以他会选择安心的学习。那么看到成大方面呢，其实校长郭伟到场跟学生讲话的时候，支持学生这种表现哈，也觉得我们应该去支持学生民主啊，或是表达自己的想法。但是呢学生觉得他并没有一个书面的一个支持立场，那就觉得他的过于中立。其实我们发现很多学校都是支持学生表达民主态度的，但是有一个问题，现在是开学的时候，学生刚刚进入学校，对于很多新生来说，第一课民主课对于他们来说又将会产生 来得太早是吧？ 来得太早了。 好，哎，这也是个好的可以探讨有探讨空间的问题哈。我们休息休息，等会儿继续来讨论。You radio, oh,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好，欢迎回到三立花新闻，我们来聊一聊刚才盛伟留下的那个问题哈，说刚开学就做这样一个大规模的罢课是不是有点太早？我觉得一点都不早，而且刚开学正好是比较闲的时候，都还没有开始给你布置作业啊、写论文啊、查资料啊，就是相对来说是比较松的那个时间点。二一个，我觉得都大学生了。大学生如果才开始启蒙，我觉得其实有点晚，从小就得开始。 但是这样第一课的话，就是民主课，会不会出现一种盲从的态度，或者是一种突然之间的解放变得很爆发激烈的？ 哎，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这种还没有到达一个，就变成一股风潮，就是你不会觉得所有人都裹挟着你，你还是有自己保持距离。像刚才谢小红同学讲的，也不是所有人都参与嘛。我其实还问了他几个问题，我说，你身边的这些同学参加的有多不多，有多少个？他说，因为我是研究生，所以我的课呢都集中在晚上。晚上呢，我看我们班也没少几个人。你看，这也不是所有人都去参与吧？而且呢，你看他们。这个老师也非常好玩，就有些老师他直接就站在讲台上振臂一呼啊，还有一些老师呢，他们就直接把课堂搬到罢课的现场。我这看到是中大一个人类学的老师，应该是一个外籍老师，他们班有30个同学，现场就开始聊开了，现场就是我们的课堂，这个挺有趣的。 是啊，当年的野百合运动也是很多台大老师就把这个课堂搬到了 是吧？ 现场， 你看哪有这么好的一个现场 教学？其实我刚才讲到，就是一个社会成本。如果当大家愿意共同的付出这个社会成本去成就这个运动的时候，我觉得这运动就会。可是刚刚再回到你刚刚樊素讲到几个点，我觉得我一些看法就是，你刚刚讲到，其实活动有两种效益，一个是短期，一个是长期的。就像我们之前讨论太阳花，它确实是，它的短期效用就是它确实让马政府就是暂时暂缓了这个服贸协议嘛。 对， 长期的就是我们也在讨论台湾的是不是第三波的民主浪潮再次来了，是不是又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改变？也许年轻人的这些就是或者是直接这一代的去一些想法进到现在的政治嘛。可我觉得香港同样也是。那你刚刚讲到地点，其实我真的不是说觉得选中大不是很好，而是说。 当你判断上，如果你要有立竿见影，就是你要能够有爆发力的那一种的，对，就 直接冲击政府总部， 他可能必须要有这样，真的是要完全的聚焦，而且是要消耗很多社会成本这样的一个场景。可是如果说他可能也许这些学生也许也知道这样的诉求也许非常的遥远，可是我可能更希望是把这样的一个思想的种子慢慢的去大家潜移默化，能够更多人知道我们的一些理念的话，也许他选择这样中大的这样，刚刚樊叔也介绍过这样很有渊源的一个地方是很好的。可是我始终觉得刚樊叔讲到，我也提到学生很纯粹，他非常没有什么太多，他就是热情热血套，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学生运动我会觉得有些时候我会去质疑的一个地方。当他们会有时候希望像个大人一样去争取权利，可是当要负责任的时候，我发现就像前阵子太阳花，很多时候学生可能有一些失控，或者是有一些就走演出的这样的一个，他们会觉得因为我们是学生，或者是社会会觉得是学生，我们可以很多的包容，容许他们出错。可是我觉得这是大家对这样学生运动的宽容。可是学生自己，当我们要像个大人去争取权利的时候，我们也要像个大人一样去 要求自己， 要求自己跟负起责任。可是我觉得这在学生运动有些时候，当问题来了的时候，我觉得有些时候大部分学生会比较容易，因为我们是学生，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我们？因为我们是学生，所以我们可以犯错，因为我们学生可能有些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负责任。我觉得这反而会模糊掉了原本要追求的那个核心价值，真正民主的意义。 倒是这次你看他们几个领袖演讲哈，都没有就是专门提及自己学生的身份。 是， 你说的这个为什么香港的学生他罢课，或者其他的行动，他没有选择直接去立法会或者去政府总部？我觉得一来就是香港社会的他的这个关于法治的底线可能跟台湾不一样。你说之前台湾太阳花学运的时候，大家也会联想有没有可能就是启发。你说当时新界东北的那个发展争议会不会效仿？当时社会上绝大部分人他们是不赞成，觉得立法会是个多么严肃神圣的地方，不可能容许这样的冲击。而且在新界东北发展计划被冲击过后，立法会它本身的这个安保的标准也提高很多，非常的严格，你也很难。再一个，你说政府总部有没有可能有大文章做？这次你看他们之前申请什么场地啊，就是要他们买多少巨额的那种保险。好，这个时候学生领袖说：“你们知道我们是学生，我们根本没钱，你怎么可能拿这样的要求来对我们啊？”一个是可能回应佩芬说，你看这时候把自己学生身份拿出来，觉得是一个砝码，但是同时也反映政府对申请这类活动他们的这些标准可能也相应的就更加的严格，就是你想要去冲击嘛，没那么容易，大家已经做好防范了，包括什么台湾啊，甚至什么苏格兰啊，他们都是有一些防范的。 刚刚 反 讲到 错举措， 就这几个学生领袖，我昨天在看电视转播，我有一个好笑的想法，就是我发现领袖所谓的学生领袖是必须要有魅力的，可你相较于就是之前谈的就是 不够有魅力吗？ 真的，因为我后来发现就他的学联那个秘书长周永康，他在上面讲话的时候，他大部分时间都看着他手上那张纸。但你去比较台湾的那个演讲，我们好像在节目上也播过，他就在告别立法院那个演讲，还有他会放一些哇，就是有一些意义的歌曲，那是会让现场的那些学生哇会掉眼泪的。我觉得这是一个运动。 昨天他们放的是抗战20年现场，刚才咱们休息期间也听了。 所以其实你说这个学生运动虽然叫做学生运动，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要得到一个社会观感的支持呢，有些时候很多的细节要魅力要有，真的，我觉得那是一个群众魅力。另外呢，刚刚盛伟一开始提到现场就大家拿阳伞的，我真的昨天看到电视上，可是你第一眼都会觉得，如果你连太阳都怕的话，你怎么样去坚持你自己的去争取你的核心 要价值？其实昨天我看到那个场景的时候，我也在思考一个个体和群体的这种效应啊。我觉得其实更多的是昨天是在一种我个人看到的感觉是灌输的感觉更强一些。就看他的一些意见领袖或者个人，他在台上去讲话，其实底下的人，我觉得他并没有表达自己的心声，只是说在那儿坐着，那么几个人可能偶尔还去买个饮料，撑个阳伞，再偶尔聊一聊。其实他们就是听到精彩的部分，哎呀，鼓掌。所以我觉得大多数人的这种属于萌芽的状态，属于种子，我们当然希望这种种子可以迸发出来，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和民主的权利。但是现在我觉得 这些所谓的领袖他们起到作用是往往更大一些。而昨天的话我听到的是更多的是情绪，并没有一些很强烈的一个就是逻辑过程，一个论断说我们应该去下一步应该怎么做，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以及这样做会怎么样，我们应该去争取怎样的权利，以及争取这样权利会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切身的生活会带来什么。其实我觉得论述的并不是很清楚，所以我在想个体和群体，那这次是不是一个个体对于群体的一种效应的影响，以至于说可能是一个人或来去发起这样一个团队的活动，或者是朋友之间的一种散步。我也在想他未来效应会是怎样。 这个 下一步真的不知 道，下一步到底怎么样哈。除了罢工罢市，应该他们有更加细致的一些安排或者规划。这个确实好像我们现在了解的不是特别清楚。好，我们三立化新闻再稍微休息，等会儿再来聊一聊下一步，如果他们没有非常明确的规划的话，咱们给他们一个建议，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啊。这个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办哈？我们只知道他们今天就移师到政府总部前面的天马涧公园，会不会有像刚才盛伟期待的有逻辑更加严密的或者说煽动性更强的一些演讲，我们也很期待。但是我倒不觉得非得要底下你得多么群情激昂，就是大家拉着横幅怎么着，你反倒是平静的时候，大家是有一个空间或者有一个气氛让我去静静的思考，你到底刚才讲的你是什么意思，到底有没有一些道理。如果大家完全不分青红皂白，可能就变成那个谁，李国章老校长，中大的校长，不就非常反对吗？他说这帮小孩你们干嘛不直接退学，你们跟什么红卫兵有什么两样。如果这个时候他可能就是完全是失去理智没有判断的时候，反而会要让大家小心。当然我觉得你并不是说学院一出来他就一定是好的，而且他最后取得的效果他一定是非常积极或者达到大家的一个预期的。但是你如果学院出来他对这个社会并没有带来非常大的伤害，就是我们为什么不容许。但是也有一个暂且来说我觉得感觉安慰的是没有人去非常非常这个明显的去打压他。你想学生罢课他也就一个礼拜嘛，就是你一个学期几百天的上课时间你就一个礼拜不上，我觉得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 其实我个人建议是应该他像之前的一段时间游泳队员的那种罢工，他们那个罢工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薪水比较低，同时呢出现了这个人员比较少，很多人就溺水了，同伴溺水，所以呢他们想争取这样的权利，希望能够政府能支持他们， 就是短期的效应，希望能够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对，但是现在我觉得学生他这次罢课呢，我个人还是秉承一个这样的原则，就他们的这个具体的对现实的影响并不是很大，我觉得再建议他们把目标更明确一些，到底是为了什么，哪怕就是一个教育产品化，不要说把这个教育过于像一个 那不会有13000人出来的，放心吧。 我昨天看了一篇，就有一个学者研究学生运动，世界各国的历史的学生运动，他的一个结论就是学生运动其实是比较短暂性的，比较脆弱性，他确实是。可是所以你刚刚樊处讲说下一步能做什么，你用台湾的一些民主运动就学生运动来做，其实学生运动很重要，你要能够有就稍微持久，我们说那种真的几年的组织，一定分工要非常明确。你每一个组你要叫做学生领袖，你要去做领袖，就去发挥有魅力的演讲吧。然后你做这些分工的，就可能要管秩序的这些纠察队要有，因为台湾那太阳花最大被人家指责是什么，就是冲行政院那个晚上那是失控嘛。那还有可能要有社交网络的这个在现在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能够跟媒体经营关系，这也是要的，它不是只是一个纯粹大家有热血杀，你要让这个活动能够有效益，它是。可是我还有一个甚至就是要把台阶设定好。所谓台阶设定好，就是 什么时候该下 来。我现在我可能提的这跟我自己都知道是不可能的时候，当什么时候该下来，而且真的该走下来，就不要最后走不下来，很丢脸。我觉得这个东西真的要思考好的。就像其实你说在太阳花里面， 载他下来，因为王金平嘛，那可是也有很多学生觉得我们怎么可以这样就下来了吗？可是如果这时候不下来，可能后面就下不来了。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要把这个下台阶的这个时机点也得要想清楚。 但是似乎这次应该香港不会存在下不来的问题，因为他就说了只有一个礼拜嘛。 但是我不知道最后一天怎么样的情况、啊、 太阳花学运当时持续了几十天，你都不知道最后会怎么样收场。 可是你看同样，那你 有 这么多四大诉求，这么多好，那我一个礼拜，你说那大家会觉得这些学生运动是不是其实也比较像，你可能有一些你的表达的态度，看是这跟学生运动就真的想要达成目的的这些，大家看他好像又比较像办家家酒了。对， 好，那这个学院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他这次的这个时间就是罢课的时间，一个礼拜，那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发展我们再静观其变。当然我们一说到学院哈，就是不用去美化他，就是说学生站出来他就一定是百分之百好的，可能也有很多就是盲从， 是 我看到身边同学都出来了，我要是不随大流我似乎有点融不进去，所以不去美化，也不用去浪漫主义的去想象他必须得达到一个多么理想主义的一个目标。但是仅仅说如果是中学生大学生或者从内地的游客的一个旅游观光的角度来说，感受到香港还有这么一个气氛，我觉得这些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好，三地化新闻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樊素， 我是盛伟， 我是贝芬， 感谢大家收听， 拜 拜, 拜, 拜。